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神秘姐，恭喜大家恭喜发财，我祝大家龙马精神，猪年兴旺啊！ 系啊，我再恭喜大家猪年发个猪蹄。 喂，2019年新春大吉，金猪满门啊！大家发个猪年财 ，OK？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喂，恭祝各位猪年顺遂啊， 猪龙入水， 猪事大吉，各位猪年续运啊！ 喂，恭喜恭喜！ 普罗政治学院和 MyVideo 将于1月30日至2月5日在维园年宵12至13个摊位和大家见面。今年新产品除了有历史在笑第二季及说文解字的 USB 手指之外，还有玉敏 I'm Still Here 和本土最前线 T 恤，还有癫狗日报的拉链卫衣，更有手制的玉敏限量版月历，屆時仲有少量嘅鬱敏棟篤串2019門票發售，現在預先多謝大家支持。 MyRadio.hk 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本土最前線。 好，翻到嚟啦，同大家拜個早年先啦，祝大家豬年行好運啦，不過都係。開新節目都講曬啲負面嘢㗎啦，都唉出年行好運就睇下，都係我諗都係點講啊？肺腑之言咧，一個即係祝大家好運呢一句嘢，真係可以有好撚多意思嘅，大佬，即係祝大家好運，即係譬如喂，祝你好運啦嚇，即係可能即係你。無啦啦唔會祝人好運噶嘛，一定係行喺緊水運先祝大家好運噶，大佬。 咁啊，喺度今晚都係有係啊，預祝大家身體健康先啦。 係，身體健康好緊要， 呢個就真係好重要噶，係咪先？ 出入平安啦，同埋因為今晚最主要都係會講下啲民生啲嘅嘢嘅。咁啊，當然再交代啲台務啦。咁後面咧見到有兩件啊 ，I'm still here， I'm still 唔係 I'm Hong Kong。同埋 I'm still here T 嘅，咁有兩件，咁年宵咧我哋都會賣噶啦。咁除咗呢兩件 T 之外，就有一件咧《癲狗日報》個衞衣啊，嗰件衞衣幾靚喎，唔見咗噶喂，嗰件衞衣係咪攞咗維園啊？冇啊，哦冇買到，咁唔好理啊，啊，哦冇買到唔緊要，咁啊落到維園會見到噶啦，咁就係維園，咁啊12、13個攤位嚟維園年宵，咁咧我哋咧就係去到年三十晚嘅深夜都係會有啊繼續擺檔嘅，咁大家。啊、可以過嚟行年宵，咁啊過嚟我哋普羅或者專登過嚟普羅，然後再行年宵就最好啦。咁樣啊，咁啊多謝大家多多支持。咁咧支持啲賣衫之外咧，仲有咧兩個噶，兩個都係鬱敏嘅作品啦。一個咧歷史在笑，容共與清黨主講黃鬱敏，就咧依一個咧就60集節目，咁咧就係240条片嘅。咁啊依一個就係、是、咁就。都係清楚翻啲歷史啦，咁啊鬱敏卿嘅歷史嘅講個講解啦，咁另外一個就說文解字100集，咁又有100个咧就係咁啊電腦影片，咁啊依家咧就係咁啊都會喺維園啊，我哋普羅政治學院同埋 Video 咧嗰個年宵攤位啊嗰度就賣嘅，咁啊同埋仲有最重要仲有一樣啦，好多台務啦，就係、是、鬱敏動得轉2019，我講故我在 I'm still here， 咁啊就係、是。年初五至年初六咧，咁啊繼續咧係話接受買飛嘅，咁啊年宵咧亦都可以落嚟咧，咁啊仲有少量嘅門票咧可以大家啊嚟買嘅，咁啊或者咧去咗快達網或者通利琴網咧都可以買嘅，咁啊好啦，咁啊台務講完，咁好啦，屌你老我呢幾年嚟咧，即係嗱今晚啊，即係直入主題，因為到啊。咁即係話喂，你我自己可能同啲 friend 即係我假定我今晚我同我啲 friend 喺度屌你老尾閪喺度點講啊，發下牢騷咁樣樣啦，屌你老喂，你成日講屌你唔好理咁撚多政治啊咁嗰啲嘢，屌你老喂，有陣時首先有陣時政治唔撚係到你唔撚去理嘅，屌你老尾，你去撚到某個位置。 你去到依家呢啲嘅時勢，政治自然會搞你啊！咁好啦，我唔撚講咁多政治，淨係講民生啦。今晚講衣食住行個行多啲，嗯啊 ，OK， 咁咧。咁有啲沙中線最主要都係即係會陣間都會攞嚟分析一下啦。每一集都慣緊咗㗎啦。預即係喺一開始預告咗個主 topic， 然後就講下啲碎料先啦。咁樣咁碎料咁啱啱我都睇到有都話電動車呢個問題，知咩係電動車啊？卡卡， 佢係知啦。 你形容下你對電動車嗰個嘅印象先。印象係咩？會係如果同你講電動車， 通常我見到有人玩電動車都係夜晚啊。 嚇！ 呢啲時間咯，風火輪嗰啲單碌嗰啲啊， 係啊，風火輪單碌嗰啲我未玩過。 因為我試過，即係我自己喺太子嗰邊咧，就見過有一個外籍人士玩風火輪，咁啊應該係唔小心撞到人嘅。咁我都有之前喺我專業度拍咗條片啦，嘈得好勁嘅，咁就係 咩？嘈得好勁。 係啦，本地人同一個外籍人士嘈，就話佢撞到， 即係有個鬼仔啦！即係如果我哋講咧，有個鬼仔就玩風火輪就撞到人，係啦。咁跟住就 跟住個本 又有片又成嘅， 係追係咁追撚住佢，哇！即係吊足五分鐘大戰嗰只， 即係係咁追住個鬼仔 fuck， 係咪咧？係咁屌啦，跟住就 屌，跟住最尾點收貨啊？知唔知啊？ 最尾其實係個鬼仔係 賠錢 走路， 因為佢有一隻風火輪。 係啦，因為其實好搞笑嘅嗰、那個本地人咧，就其實拖撚住個夾嘅，係啦，最撚好笑就係揸撚 你老味點， 即係揸撚住個夾，屌你老味追撚人哋嘅風火輪， 我嗰個畫面，哇個畫面出撚咗嚟，我屌你老！ 但係最好笑嘅問題係，最好笑嘅問題係， 成個畫面出咗嚟，所以 風火輪其實係隔離有個本係有個女性朋友喺度嘅，係啦，但係嗰條友就揸撚住個夾，係咁追撚住佢。在水渠道那 裡水渠道拖劫黨大戰風火輪，早飯也有條片很搞笑，大陸孫悟空和豬八戒打鳩，你們上網看看，剛剛說豬八戒和孫悟空，當然是不知道那些什麼活動，有人扮豬八戒有人扮孫悟空，自從那路人打架那些東西，那條片很搞笑。喂，你繼續說，喂，風火輪屌和劫大戰， 係啊，跟住我其實真係趕住做嘢，唉，算 啦。 我 即係你喂 都 OK 嘅，個點擊率其實真係幾高。 咩？我抄翻呢條片嚟睇先。即係你對比你嚟睇，就即係你。 其實如果你問我啊，我覺得可以喺啲單車專用區用啦， 即係代步啦。 係啦，咁但係你即係適，我覺得適宜係新界地方人士使用咯。但係你去到話翻去九龍嘅話，其實你真係唔適宜，因為你油尖旺，你咁樣玩其實就真係有點而，因為你其實你要諗下日頭嘅油尖旺其實係好多人噶嘛。 其實依啲 即係 你 會諗乜？ 即係好撚多人，好撚多人攞嚟代步啫嘛。 但係你代步有啲人係唔會理噶嘛，橫衝直撞噶嘛。 咁嗱，你又咁呢一個又唔可以標籤咗用嗰啲用家係咁樣先啦。咁都係有個危險性，同埋你最緊要冇監管啊嘛，而家 係啦。 你冇規管，冇監管啊！你繼續講講你嘅睇法先。 同埋你喺行人路用呢樣嘢，其實 係有問題。 人太多， 你唔使噶，你用單車嚟做對比得噶啦。 你自己咪即係我當佢唔好話用單車啊！你風火輪雖然係細細架，但係你嘅速度都有翻咁上下噶嘛。 好撚快㗎，咁家產真係哪吒咁撚快㗎。 即係你夜晚，我覺得冇乜嘢喎，即係凌晨嗰陣時。 少人啊嘛。 係啦，但係你日頭哇，日頭你見到其實你真係好反感啊呢樣嘢。係啊，因為我平時 你會喺邊個位置會見得到佢會導致你最撚反感咧？即係日頭。 彌敦道。 哦，彌敦道即係過馬路嗰陣時啊，係咪啊？ 馬路都唔使啊，就咁喺行人路就咁直。 咁撚好技術。 係啊，就喺旺角道行去亞皆老街嗰一節， 亞皆老街嗰一節啊！ 咁你都要諗下嗰度又有幾多巴士站先得㗎，大佬！你嗰啲全部都去尖沙咀㗎嘛，好多都係即係就過海嗰啲。咁你嗰度好多人等車啊嘛， 同埋後邊有一間銀行上車。我知邊度啊？嗰度 係咯 嚇。咁其實我想同大家講，依家咧。就講緊啦，現在流行電動單車，咁啊電動滑板啊嗰啲，即係對風火輪啦。咁我都見過有啲滑板係 平衡車啊、滑板車啊、 平衡車、滑板車，總之 少啲啦，係 啦咁樣啦。咁啊，依家咧就有就係講啦，話呢一類產品咧，一類咧被定為汽車嘅括弧汽車啊。咁啊，陣間同你講啊，屌你喂！如果依啲，如果你哋玩呢啲滑板車，可以注意到有幾撚大鑊咧，陣間會講噶啦，記撚得。 咁政府咧規定咧必定啊要領牌咧，只可以喺道路行駛，即係汽車呢一樣嘢啊。OK， 咁而咧依一類嘅電動產品卻因為不符合汽車標準及光全性而不獲發牌嘅，即係屌你都你想攞牌攞唔攞到牌嘅，即係咧你用得依啲車咧就一撚定係犯法嘅。OK。咁啊，跟住立法會好啦。咁啊，不過咧，呢一公困局咧，未來咧就有望打破嘅。運輸署早前展開一項咧，提升香港易行度顧問研究。屌你老母，又嚟呢啲嘢嗱！屌你老尾閪，又嚟做啲戇鳩嘢。你留意一下嗱，呢一單又係要 mark 打個書簽跟進一下嘅。咁其中包括咧研究在講啊，使用電動可移動工具作代步的可行性。有關研究將於明年中完成。屌你老母，又係諗埋啲戇鳩嘢。跟住咧又唔撚知益撚咗邊啲商家佬噶啦。之後，一撚定係噶啦。屌你老尾閪，你攞依啲嘢嚟到做咩話？可移動工具作代步的可行性，屌你老味單車咪撚搞掂啦！屌你老味嗨，你單車勁，屌你老味搞唔得搭乜？喂，淨係踩單車嗰啲人投訴咗，屌你老味超過十年以上啦！即係你全撚部，即係你全部地方都可以由單車安全唔撚咗外交通，即係唔撚。 係啊，你單車人車咪啲人車爭路噶嘛？ 屌你老味咁點啊？你研究可行性就係依啲可以合法喺個行人路度行咯喎。屌你老味，又係諗咧買啲戇撚鳩嘅嘢，屌你提升香港自行度顧問研究，屌你一聽呢啲名，屌你老味閪，都唔使合紙一算，又係知，屌你又係官商勾結，屌你老味閪嗰啲唔知咩項目，咁到時咧又唔撚知，屌你老味會訂幾多千萬部喺大陸淘寶咧，唔知訂幾多千萬部，屌你淘寶依家好撚多人買，年銷都好撚多人用淘寶貨啦，依家屌你老味， 中國仔會爆炸，係 啊，中國仔會爆炸，啱冇啦。咁你屌你乜一撚定係咁樣嘅趨勢啦？我發覺佬話最撚中意估嘢噶啦！屌你老一撚定又係，屌到時研究到跟住又唔撚知喺屌你同邊間大陸公司又合作啊咁推行呢個計劃？屌你老母！跟住一推行咧，屌你老味啊！電到時電動車多撚個單車多撚個行人，屌你老母！即係咁計，屌你老母又係會變撚到依家，屌你老母灣仔繞道咁樣樣咯，屌你老母閪，你係推出嚟啊，推撚到出嚟，屌你老母轉頭都係，屌你老母仲撚擾民，仲撚惡劣，屌你老尾個閪，唉真係嗱咁啊好啦，咁講撚翻啦，喂，如果依家你嗱你唔好直接答我，你有冇玩過？ 我真係嗱認真咁答啦，平衡車咧。我真的發覺我自己弱智嘅，我都企唔到上去㗎啦。 係嘛？我未玩過。 至於風火輪，我真的未接觸過啦。風火輪玩車細細個，唔係電動嗰啲有接觸過嘅。 我成日見佢經過，我係想研究啊，佢乜撚嘢原理嘅咧？ 好似 係 個車底啊，有啲基建喺度嘅。 有嚿圓聚住咗定點樣咧？咁但係風火輪可以解釋啊，因為你一喐咗就已經 OK 㗎啦嘛。係。但就係起步嗰下麻煩啲咯。咁你屌 喂，踩上去嗰下攞個平， 你冇撚得好講噶啦！喂，如果你呢一單嘢你講得到尾，喂，屌你老母單車都未撚搞掂啦！你屌你做乜仲搞呢啲咁嘅屌電動？喂你喂你係搞喂你係單車同呢啲同步，你推甩埋嗰個單車勁，係咪先？全香港都可以有個位俾你安全行到嘅，咁屌你唔會做唔撚到噶，咁你咁沙田去大埔都做到啊？ 啱啊！ 你唔會做唔撚到啊！你咁撚多規劃，咁撚多基建，屌你老母個閪！又十大基建又成，點解唔係十大基建加撚埋？屌你老母閪！無阻單車通道咁樣樣咧？屌你噏呢啲嘢出嚟，屌你求其噏撚到啦，係咪先？又話唔撚夠位，唔撚夠位，你起撚都咁撚多無謂嘢依家。屌你咁沙中線陣間屌你啦，黐撚線嘅。 轉個頭就屌出佢噶啦。 係啦，咁啊嗱，咁電動車有幾撚大鑊咧？頭先都講撚過啦，你所有啊依啲啊。有個摩打推動到佢喐嘅嘢，然後你坐到人上去，然後駕駛嘅，咁已經係當係汽車噶啦。 嗯哼， 包括你電單車。咁所以咧，如果你哋揸住一部踩住架電動滑板車喺街行咧，同埋你揸住一部冇做汽車登記嘅私家車行緊咧，係同一條罪嚟嘅。 嗯， 咁你還唔還上到條罪幾撚大罪啊？即係嗱，依家譬如阿卡卡，你有冇車牌㗎？ 有啊， 你有車牌嘅。 嗯。 OK， 咁啊有兩個假定啦。假如你冇車牌嘅，咁就係、是、如果你俾你踩架滑板車俾差人叔叔 掟到， 跟住哦，一車你部車原來係唔係 合資格登記嘅車輛，即係冇第三者保險同埋冇有限行車證啦，咁、一條罪啦，冇第三者保險就好撚大鑊嘅，至少停牌一年嘅。咁依家有冇改例唔知啦，咁好啦，咁你本身有牌嘅話，咁就停交你個牌咯。OK， 咁同埋如果你出事嘅，咁或者可以告你告你入獄嘅。 但我又有一個戇鳩嘅諗法。如果佢話扮車有改車，係咪勾鳩佢架車？ 你使乜啫？報唔係啊！你改車嗰個法例已經係唔撚適合用呢一部板車用噶啦。你咩叫改車啫？你有個標準先做改車噶嘛？咁依啲你香港法例冇一個標準噶嘛？你係唔會構成有要改車噶？你直接係屌你老尾就係冇第三者保險同埋駕駛未有登記車輛啦，咁即係無牌駕駛啊，俗稱。即係其實你哋屌你唔好諗住貪得意，屌你老咩？唉，屌有個板車喎，個 friend 借嚟，屌你擒上去，屌你睇下玩唔玩到先，即刻犯法。 其實我覺得呢啲如果要玩呢啲咧，可以去或者如果你九龍人咧，其實可以去啲球場嗰啲玩啦，公園。 咁你屌你！如果嗰條例你係， 但係公園係都係據知係唔撚俾玩噶嘛？ 咁唔係唔俾玩啊，都係同一條例都係犯法啊！屌你唔係諗住買部 PGM 位咁樣買到 R1 咁屌你跟住走去球場嗰度玩到啊？咁啊冇咁撚美滿啊，大佬！因為你講到明喺私人地方，即係除非你屌密封一個屌你。密封你自己私人哦，你可能住錦繡花園咁，你自己喺圍牆裏面咁，即屋自己屋圍牆喎，唔係錦繡花園圍牆喎，咁嗰啲梗係唔撚當啦。你公眾地方已經唔撚得啦，你屌你仲話去球場，我都話等同一架汽車咯。你會唔會揸架汽車喺入去個球場度玩咧？ 梗係唔會， 係咯，唔會啊嘛。 咁其實，如果你喺我個角度啦，我諗咁樣諗啦， 就係冇撚所謂噶嘛。 其實我覺得就十一點後你足球場冇人嘅嘛，你可以自己入去玩咁就夠咯。 即係你呢個係道德上、公德上嘅， 係啦。 咁即係喺公共道德上面嗰個講法啫。 你話你晏晝三點幾至七點，你踩撚住架嘢喺彌敦道，我真係屌柒你啦，大佬！你人多。車多係咪先？你有啲人放工放學，大佬你可能陣間你遇著一個咁唔好彩，有個大肚婆，你撞撚到佢咁點啊？ 係啊，咁點撚樣啊？係咪先？所以喂，其實我冇話唔撚贊同依啲嘢㗎。即係只不過我頭先就話喂，屌人多車，喂屌你可能你根本冇撚可能做咗代步。你想推行咗單車徑呢一樣嘢先啦，你明唔明啊？即係話依啲你到時你咪立法咯，你立撚埋法唔撚止立埋法規管埋依啲電動單車、電動板車喎，你應該立埋法規管埋依家踩得嗰啲單車喎。係啊，即係你話哇咁撚撲街嘅，發覺到你點解會主張將法例收緊嘅？喂，屌你老咩閪！咁如果依家嗰啲耷頭喺街度踩到好撚快啲耷頭，喂撞撚到阿婆，撞撚到大肚婆咁點樣計啫？系咪先？喂，又冇买保险，喂，最紧主要系规管，系要规管佢哋买捻埋保险啊嘛。 冇得赔噶嘛呢啲。 系咪先？仲要你每架单车有个number，即系你可能每架单车有个车身number，咁可能简简单单，可能 BR 咁样啦，系乜咁哦，我沙田呢部车，喂，至少俾人偷捻咗都有得 record。 系啊，有 record 先啦，你有呢啲登记制度，系咪啊？即係有陣時，屌你老母！喂，依啲真係我發覺攞用左邊膝頭哥都諗到，右邊膝頭哥都唔撚使用。屌你老母！喂你，即係或者你規定，如果你有架單車喺街度行緊，俾差人夾住，哦，你未撚有登記嘅，屌你老母，即係咪話冇話保險啊？咁咪告鳩佢咯。咁然後哇，咁啊好撚貴，屌你老母可以好做，一定唔撚會貴啦。如果你屌單車嘅保險，再加撚埋你電動車嗰啲保險，咁如果你話貴，冇撚計噶。係咪先？咁你屌你乜？你私人保險唔撚做嘅，咪政府做咯？啱唔啱啊？你屌你乜？講啊，永遠講天花龍鳳，一做啊，屌你乜做到劈屎咁撚樣？屌你沙中線幾廿份報告唔撚？屌你乜閪？不翼而飛，你老母閪淨係遺憾算撚數。 下一節先屌呢個沙中線， 未撚完呢一 撩埋呢個呢個咁樣樣先真係不知所謂。你連單車都未撚規管好，你又～開始研究緊其他嘢啦， 你唔係 即係我有陣時覺得屌你 不如。唔係唔贊同噶，你好似話喂，到時咪規管咗咯，咁你真係喂真係如你所料。喂，係啊，電動車可以攞嚟代步啊！喂，有冇啲時間唔可以喺街行駛？ 啱啊，我覺得嗱，你呢個 唔係咯，咁呢咪啱咯？屌你老尾喺喂，即係夜晚七點前，哎呀， 即 係 嗰啲泊車嗰啲時段嗰啲分啦， 屌你老尾夜晚七點前唔撚俾揸，見撚到就抄牌320，陣間又講抄牌呢個問題啦，所以就屌你老尾啱啱又係啱啱嗰日揾料咁啊！屌你乜？你哋屌你哋香港人唔撚想講咁撚多政治嘅嘢啊嘛！嗰啲咩立法會投票嗰啲唔撚講，屌你老母閪！民主多提都唔撚提啦，係咪先？咁啊，依啲電動車咁，我就咁啊，攞依單出嚟講，睇下大家留意一下咯。咁就因為我唔想成日都屌喺節目嗰度成日屌講，即係屌你老母！你要知道，一來依家好撚多問題已經去到民生嗰方面生係啦，嗰方面好啦。咁第二單關抄牌事啊，嗱抄牌咁你都有車牌啦，但係你少揸車，多唔多揸車？ 好少揸車， 好少揸車。咁我呢啲我 架車擺喺停車場多過自己揸。 啊，我有就係、是、有車人士添咯，擺喺停車場多。 係啊，咁同我屋企人即係我屋企人揸多咯，我屋企人翻工代步咯，類。 咁樣，喂，咁即係都同你有。切身的關係啊！呢個單嘢，咁咧，咁又有第二單啦。咁啊，都係咧，咁啊，昔日東方嗰個網上面嘅呢單料啊 ，OK 啦。咁咧，咩報道咁噶？本港違例泊車問題嚴重，警方去年發出2,010,000張，屌你老味，即係平均，依家係800,000香港人啊！ 差唔多啦， 系啦，平均三個香港人就屌你，唔係四個香港人就一張告票出撚咗啦，屌你2,010,000張，屌你牛俗稱牛肉公嘅違例泊車定額罰款違例通知書，即係我哋啊抄牌啦。咁咧， 2,010,000， 較2017年咧告票增加咗9%啊，大約一成到啦嚇，我當佢一成啊，屌你老味係啊，做鳩佢啊 ，hello， 咁咧政府形容啊數字反映啊警方打擊違例泊。的決心及成就，我唔知道有冇打漏咗個車字啦，括弧咗嘅。屌你老尾閪，佢哋有心抄嘅，1,000,000張都抄到，我同你講。 睇佢哋做唔做嘅啫，其實。 屌你睇你做唔撚做嘢，打擊乜你決心啫？屌你老母，你話依家拉撚曬，屌你拉撚曬啲賊啊嗰啲，就話佢屌你老母閪有決心啫。抄牌有幾難啊？尤其是喺香港，我多撚柒魚嘅，屌你又有決心呢啲，屌你真係。咁家越嚟越喺大陸啊啲嘢，屌你老母好啦，戇鳩抄牌抄撚多咗一成，然後政府嘅形容啦，屌數字反映警方打擊違例泊車嘅決心及成效，屌你老，你唔俾個抄牌獎佢老母啊，屌閪抄得牌最撚多嗰個，屌你老尾閪，喂，首先我都同你講都市傳聞，其實差佬係冇抄牌 quota 嘅，知唔知噶？ 嗱，我啊真係唔知啦。 是戇鳩嘅，呢啲都市傳聞。我有個朋友做黑腳咧，即係做差佬咧，佢話：屌我從來唔撚抄牌嘅。佢話佢嗱咁樣講少少，即係佢同我講嘅嘢。佢話：屌鳩噏嘅，佢話冇數噶，屌你老味閪。佢話冇噶，屌你老味閪係啲傻仔新入職以為有嘅啫。屌佢話佢從來唔撚抄噶，同埋劈即係。佢嗰陣時同我講嗰個標準就係佢話平過20,000嗰啲車佢唔抄嘅。首先，即係如果有投訴，咁如果咁行到埋去咧，如果平過20,000嗰啲咧，即係可能會抄佢接到 order 啦。咁就同佢講你咩理由違例泊車啊？咁我嗰個差佬 friend 就話如果佢求拎其噏個理由話為咗睇電視啊，或者鳩唔撚搭白咧，佢都會放佢走咁樣啦。其實冇數嘅。咁好啦，依咁樣講咧，運輸署啊。咁啊，透露警方將會啊開展一套啊利用啊，又係有啲新系統出嚟啦嚇，違例泊車監察系統啊！嗱，屌你老母，我依啲咧，屌你我依啲揸開車啊，成日係咪先？即係啊，咁啊駕駛人士一定係驚啊！呢個違例泊車監察系統咁監察啲乜撚嘢咧？咁啊，因為你違例泊車監察系統執法嘅試驗計劃在選取地點啊，合適嘅地點。咁啊，高度即係地點同埋高度嘅燈柱咧，協置呢個 CCTV 啊，即係裝好曬 CCTV 嗱，影眼咯， 嗱影緊住啲撚樣幾時違例泊車咁好啦。咁包括咧車輛在巴士站違例泊車嘅問題咁啊好啦。咁而家咧運房局啊陳凡咧回應啊又係呢個撚樣， 回應立法局局指去年觀塘展開的路旁上落貨監察系統的概念，那個測試並同同然11月開始違例泊車系統的概念就在試緊，即係試緊緊㗎啦。咁好啦，呢一壇嘢係乜撚嘢咧？即係裝 CCTV 喺啲多人違例泊車的地方，即係可能例如青山道啊咁出邊依啲，屌你老味！ 渡船角都係㗎，好多㗎。係 啦，影翻住好啦。佢攞個事後睇片告喎。最撚大鑊呢樣嘢喎，你事後睇片告喎，咁好啦，你要知撚到屌香港抄牌真係冇一個實質標準嘅喎， 啱啊！ 屌你老味，喂，如果我唔撚生性，咁我泊部車喺度，個人行開咗，可能喺隔離茶檔， 或者你擺部車落緊， 屌最撚多啦，喂，嗱，我淨係講茶檔呢個問題啫。深水埗，我屌你老味，我喺度食雲吞麵，我可能等個行家嚟吹水，咁可能逼兩個鐘，咁職業司機最撚興噶啦。屌你老母閪，一冇嘢做，成班停埋一邊吹水噶啦。好啦，你老母閪，我停埋喺茶檔隔離吹水，我望撚住自己部部車。 嗯。 我寧願望撚住自己部車嘅。咁，然後你 CCTV 影，我就個司機離開咗部車四五個鐘，諸如此類啦嚇。咁好啦，然後事後，喂，咁呢四五個鐘你會抄幾多張牌先？首先你哋嘅標準嚇。我上網看有啲巴打，有啲高登巴打，有啲連登巴打，一個鐘頭抄兩張，牙痛咁聲出 pose。咁好啦，喂，仲有一樣嘢喎，喂，依家我哋揸駕駛人士，喂，記撚住喎，屌你老味，佢報道裡面講喎，依家屌你嗰啲車牌嚴重唔撚夠嘅喎，即係基本上如果你係一個職業司機咧，違例泊車咧。即係佢哋標準嗰個違例泊車，梗係唔係去撚到屌你老咩閪得？咁梗係唔係去到大安旨意我屌咗擺撚低部車咁走撚咗嗰一隻啦，係咪先？我哋違例泊車標準冇撚準則嘅，同埋你事後先告啊！你幾時告啊？我哋三個月做一次總結啊！喂，屌你老乜咁？我哋揸車嗰啲人咪屌日日提心吊膽？ 同埋佢個違泊嘅定義，佢都冇一個定義出嚟。 冇㗎。 基本上你話你擺咗一秒咁樣，屌你話嚼你就嚼你㗎啦。 冇㗎嗱。屌你老母啊！嗱，揾啦，揾一篇啦，嗱，咁啊，網啲報紙嘅報道啊，嗱，我個蘋果啦，嗱個標題，警員可連發告票，咁啊，因為咧有咧大角咀啊嚇，個的士嚟嘅，咁嚟而家胃痛，咁胃痛咧咁落去 seven 仔咁買安慰藥，咁買安慰藥，咁啊諗住翻去咁啊見，點知翻到見到個差佬抄埋啦已經。咁啊發定咗報票，跟住佢又喺度講啦，喂屌我嚟咗架單，屌架的士都唔撚夠33尺，咁啊佢又誇撚張嗰啲嘅，屌你老乜你行去藥房，我離開架的士唔夠三尺，屌你個人好撚長嘅咩？咁冇理啦，可以立即開車，咁應該你話30尺都好啲，喂咁即係其實係立即開車嘅狀態咁好唔好啦？另外一位陳先生又話咁啊早前咧將架車停喺一片咁啊葵涌一處路旁咁啊。五個鐘頭之後咧，翻嚟咧攞車咧，發現咧一個鐘頭內啊，即係我佢睇翻個時間啦，咁可能老實啦，你擺咗五個鐘頭，屌抄兩張抵你死啦，係咪先？咁好啦，喂，發現喺有啲警方一小時之內發兩張告票，嗱我即係以前聽咧就係15分鐘之內。15分鐘之後可以再抄。 呢個我都係有聽過。 係啊，有聽過。 係啦。 係啊，有本事個差佬唔走，同你抄一沓喺度，屌電話簿咁樣厚嘅，屌你粒磁石電話簿咁厚咧，你都大粒幕啊！咁警方就澄清啦，咁啊就係呢個報道講啊。咁根據定額罰款交通事例嘅條例咧，咁違例泊車與可與司機可是否在車上或靠近車輪出現，即係靠近車輪咧，定係喺個車上咧係冇關係嘅原來。屌你老母，原來咧都其實係個差佬判嘅，因為點解咧？喂，唔撚通你仲喺架車度，咁你嗰度係唔撚泊得車嘅，你停喺度，咁唔撚啊差人叔叔行埋嚟同你講，叫你走，你唔撚走，佢唔揸車，你排咩？所以咧，喂個準則永遠嗰個差佬講嘅啫喎，明唔明先？ 好啦，基本上你冇得揀嘅。 咁好啦，嗱，咁後面都話，然而啊，倘啊司機啊能啊即時將車輛駛離咧，執法人員啊或可啊按照違例性質及構成阻礙情況嘅嚴重程度，喂。即係到時睇片嗰個判個，屌你老尾！ 係啊， 喂，睇片嗰個會唔會見撚到佢姑姐嗰部車？屌你老母，咁點咧？喂，部車我姑姐嘅喎。 所以其實都係嘥撚氣咯，咪就係話。 屌你老母，點解要咁樣做咧？ 好， 我覺得離撚譜嘅啫。 我哋轉頭下一節翻嚟再講。 陣間再繼續。 好。